蓝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往未开，春风一吹想起谁，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I said that 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心跟你的 eyes， 连你的双手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这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哇哦，北京时间的晚上20点02分啊，各位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月月。那今天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 FM98.2 AM927 的挑战新歌声，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用好听的声音来陪伴着各位。当然啦，我们今天呢还是在开始的时候先跟各位安利一下，毕竟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各位有各种方式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呢就是传统的方式，比如说各位正在开车的话，就可以使用我们的 FM98.2 AM927 来找到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好听的音乐。当然了，如果各位现在晚上吃完饭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更推荐各位就是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视频方式呢也有很多种哦，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然后做下角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哈，各位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当然在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文章以及很多的福利。不知道在昨天我们台庆一周年的时刻啊，各位有没有参与到我们砸金蛋的活动当中呢？又有谁是得到了我们的最终大奖哈？我反正周围已经有朋友跟我说他们已经抽到了小龙虾的券了啊，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情啊，现在可以边吃着小龙虾边看世界杯了。那当然除了这样的互动方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哇哦， 到最近啊，真的是夏日炎炎的时刻。那除了世界杯的话题，还有一个话题也是燃爆了各位的朋友圈呢。除了之前有一些男团的比赛啊，最近有一些女团的比赛，比如说101之类的，各位有没有关注呢？如果关注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各位支持谁呢？当然，我为什么要提到男团女团的这个话题？因为今天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那可不得了了，因为今天呢来了一位时尚的女子天团，各位是不是也很期待呢？这样我们现在请他们闪亮登场，一起来跟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ookie Girls， 我是涵涵， 我是畅畅， 我是彤彤，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节目里跟大家见面。 是的， 哇哦，天哪，就感觉洋溢的青春的气息啊，各位现在有没有感受到夏天的清凉和清爽的感觉呢？那今天非常欢迎三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当中。当然了，各位我们请他来不仅是秀颜值的，因为三位都是非常颜值很高的啊，同时呢还要让他们展示最新的一些歌曲啊，以及他们之前的一些心路历程，所以我们慢慢来，不着急。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先声夺人的部分啊，我们都知道呢每次嘉宾来都会带着他们非常非常棒的一些音乐作品，所以说呢我们第一首歌其实主要就是震震场子哈，我们第一首歌给大家安排的是你们的一首新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然后让大家用声音的方式来了解一下各位啊，准备好了吗？ 好的， 准备好啦。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第一首歌。 第一道阳光暖暖洒在了心上，回忆里你还在身旁，穿过了孤独弥漫，忘记了不安过往，勇敢去闯，爱让迷失的我找到方向，期待有一点幸福在我手上，朝着你的方向去寻找甜蜜的梦想，像星星闪亮，指引我梦的方向，在心中许下了愿望， 请给我爱的力量，是我星星的翅膀，勇敢飞翔， 爱让迷失的我找到方向，朝着你的方向去寻找甜蜜的梦想， 让迷失的我找到方向， 期待有一天幸福在我手上，我幻想朝着你的方向去寻找幸福的梦想，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谢谢。 哇哦！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 Cookie Girls 的心啊，非常好听，而且后面还用了一部分就是 小星星， 小星星，对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童谣的一些改编啊，很好听。那这首歌你们主要当时在创作或者在演唱的时候想要表达一些什么？ 这首歌名字叫心，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愿望，我们经常会对着流星许愿，所以心就代表着我们的梦想。这首歌是我进入组合以后然后有感而发，这个歌词是我写的， 自己唱非常棒。 对，所以是因为我进入组合以后觉得自己梦想成真了，非常的开心幸福，然后为我们组合三个人写下了这首歌词，就是表达了我心中的想法，就是有梦想的人要勇于追梦，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只要努力了就可能会成功。 嗯，还真的是，看来也是结合了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对 啊，同时也是写给大家一起来，就是鼓励各位的哈，就是有梦想就一定要去坚持， 嗯， 一定就会可以成功的。 嗯， 那说到女团或者是说到这种相关的组合啊，因为出道的确实不少， 对， 那肯定大家都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三位。那三位除了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大家好，我是 Cookie Girls 的谁谁谁啊，我们都知道各位的名字了之后呢， 嗯， 那其实可能大家都想知道，哎，三位是什么时候开始啊？各位就开始变成了一个组合了，同时呢，各自又分别在其中担当什么？嗯， 其实我们三个就是在组合，真正我们三个组在一起，其实时间并不长， 对， 快两年吧。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组合是2014年就成立了，但是经过一些选拔，然后一些成员的，就是比如说进出啊，有一些淘汰啊，然后最后我们三个在一起，其实就是快两年的时间， 对，将近两年。 对，然后我们三个其实，在队里的分工还挺明确的， 嗯， 大家。现在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的唱腔， 猜一猜是吗？ 对， 王爷，你说让大家看一看，哎，我们长得像做什么？ 像我们唱腔，他就是比较帅气的类型嘛，但是 负责美的吗？ 对，负责可爱的。 他们说我是 可爱卖萌 的， 你知道吗？ 对，你是负责卖萌的。 然后其实像彤彤的话，他平常就是比较大大咧咧，然后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的。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就是排练舞蹈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如果我和畅畅不听他的话，他真的会过来动手的， 会发脾气， 完了完了，都曝光了。 所以彤彤负责 舞蹈担当， 对，舞蹈部分， 对，嗯，对， okay。 然后我在队里 啊，队长， 哎，看得见， 完了完了， 就是所谓的一队之长。 其实我在队里就是队长，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出行啊或者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就负责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随身携带一些东西啊之类的。 就是小妈咪， 对， 小妈咪听起来怪怪的， 就看起来很贴心的这种。然后队长，队长是什么都干的意思是吧？ 对，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经常会把我的一些部分分给他们俩， 照顾我们。 对，但是会很贴心、很细心的这种。 嗯 ，OK， 那三个人其实在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啊，性格各有差异，并且呢，各自有各自的担当和所长。 嗯， 那三个人就是感觉你们日常是属于什么样的和谐共处模式呢？ 互怼模式 啊，互怼模式，我看出来了。 Okay。 我刚刚就想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就是比较闹吧，其实性格表面上看起来可能相对比较文静，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说出来自己都不相信。 这个时候只有畅畅说，嗯，我就安静的在家负责美。 对， 畅畅就属于那种，一般的情况下会比较沉默。 对， 但是如果跟你熟的话，他会特别闹人的那种。 哦， 因为我们畅畅是99年的小可爱。 哇，嗯，OK， 对， 我明白了。所以三个人在一起，平时还是挺欢乐的。 对， 嗯，有没有就是之前出现过一些摩擦呀？不管是因为音乐也好啊，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其实有的，肯定有的，因为毕竟就是三个人就是莫名其妙的组在一起，嗯，对，然后就组在一起之后，肯定就是因为我们性格也不一样，然后比如说各自的家的地方也不一样，然后生活习惯啊，或者是有一些 成长环境不一样， 对，就是而且在就是我们各自队内的分工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专门负责唱的部分，有专门负责跳的部分，所以说肯定有弱项也有强项， 嗯，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会磨合的比较多， 嗯， 然后在唱歌方面可能我和畅畅就会负责的稍微多一点点，但在舞蹈方面的话，就彤彤会负责的比较多一点。 嗯，明白明白， 嗯。 而且确实，这个不管是对于任何一个组合，然后甚至是单人之间，可能自己也有纠结的部分，何况是三个人，可能就会肯定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有一些分歧。但是这 都特别正常，因为只有在互相去理解之后才能成长得更快，对不对？ 对。 那在这儿我又要挖料了哈，那三位姐妹花这样互相爆，这样就是先由队长被爆料啊，就是互相爆对方一个糗事儿，糗事儿，糗事儿，糗事儿啊， 糗事祥的预感。 对， 好好 先先 你先来， 队长嘛，一队之长先来承担一下。 好好好。那我就爆料一下我们畅畅吧。 好， 他真的是我们队里除了是帅气担当之外，他还是我们队里的睡觉担当。 哦，睡觉担当。 对，他在哪里都能他在哪里都能够睡得特别香。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正在聊天或怎么样，一转头他就在沙发上面已经睡得， 对， 各种怪异的造型。我的手机里真的他的那些怪异的睡姿太多了， 全都是黑照。 一会儿节目之后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我估计你们粉丝啊，哪天就突然哇天哪，强烈要求你们发畅畅的睡觉。 真的真的，我还 我们打算要发一波呢。 对，我都给他弄了一篇，就是 像 完整的图集、 故事图一样。对，对 没事，畅畅，待会儿我们再一起欺负其他的小姐姐。 好了，完了， 好了，先不用着急。 对，我说的不是太严重哈， 不是很严重， 你懂的， 就很可爱，很可爱，而且很真实。确实，三位可能是平时比较累，就是排练啊，或者是赶通告什么的，所以说这也很正常啊。再说了那么响， 对是啊， 对，发心了，发心了， 对对，李英， 哎呀 呀。哎接收到， 然后 受到姐姐们的照顾。 对，我们其实挺照顾她的，但她也挺贴心的， 对， 照顾我们，就是很暖。然后不说她了。然后我们说一下韩寒，不想说了， 话题突然转了一下， 就不想说 了，画风突转。哎，我们韩寒既然就是刚才他说到了，他手里有很多畅畅睡觉的照片，那就是我们韩寒其实是我们的狗仔队长，对，我们韩寒就是无时无刻的不断拿手机来拍照，然后就说，然后我们老板就说，你的手机千万不能丢， 一丢了， 如果丢了那就完蛋了，不仅有我们的黑照，还有我们工作人员的， 哇， 还有我们老板的，对，老板的，有你们的黑照，对的， 怪不得。是 行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对， 怪不得是队长，就是全队全部工作人员，然后所保护的对象啊，这个太重要了。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彤彤姐呢，就是 彤彤姐，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姐字？ 跟吃挂上钩 哦，跟吃。 对 对对， 我跟彤彤之间很熟啦，我知道这点， 他很了解 吃货， 就是 我就 可以抢， 我证明是 OK 的，是对的， 对，什么都可以抢， 忘了吧， 吃不能抢， 对。 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多少量的这样一个比喻呢？就是吃货我也是啊， 就是就是他可以抢别人吃的，别人不能抢他吃的，这个点就是真的是我 复习真的， 对对对，可以可以，这点就证明了。 关键他还要问一句，这个好，这个是什么呀？好吃吗？ 可以尝尝吗？然后就一个全吃掉了。 直接吃的话没关系，非得问两句，你知道吗？ 毕竟是舞蹈担当嘛，需要一定体力 的。是的，对对， 果然是好朋友呢， 还是护着我的。 完了完了，待会儿被发现了哈。但是我感觉通过三位的聊天，感觉就特别的可爱。我相信你们日常生活当中在一起的时候，肯定就是各种各样的欢乐多，你们的工作人员应该也会感受得到啊。这样吧，就是当然刚刚不排除一些比如塑料姐妹花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哈，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听一首歌来缓解一下。那下面呢这首歌听起来也是非常美的，叫做七彩丝路，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面的一首歌。 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也我们一起手牵手，昂头并肩走，种下一个春，收获一个秋，七彩丝路又一道永久。我们一起手牵手，昂头前走，种下一个春，收获一个秋，七彩丝路又一道永久。美好的世界，恰起到彩虹，年轻的骄傲，这条路变得五彩斑斓。 精彩的世界，疯狂心飞舞，胸中的心跳舞蹈脱离在我耳畔。 我们一起手牵手，昂头并肩走，种下一个春，收获一个 路友谊到永久，我们一起手牵手，昂头并肩走，种下一个春，收获一个秋，七彩丝路友谊到永久。精彩的世界，凤凰轻飞舞，胸中的心跳，孤岛驼铃在我耳畔。 我们一起手牵手，昂头并肩走，种下一个春，收获一个秋，七彩丝路友谊到永久。我们一起手牵手，收获一个秋，七彩丝路友谊到永久。我们一起手牵手，昂头并肩走，种下一个春，收获一个秋，七彩丝路友谊到永久。我们一起手牵手，昂头并肩走，种下一个春，收获一个秋，七彩丝路友谊到，七彩丝路相伴到永久。 谢谢， 谢谢。 哇哦， 哇哦，非常好听啊。那刚刚呢是来自我们 Cookie Girl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七彩丝路。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朋友说哇真棒，还有人关注了我们啊，真的是 谢谢， 要比心了， 谢谢 这三位大美女要比心了啊，各位赶快接收一下你们简直太可爱了，要不要这样真的真的满屏幕都是青春的气息啊，真的是特别的可爱。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各位三位在日常的相处模式当中啊，不管是互怼也好，当然都是有爱的怼啊，同时呢还有互相的这种开玩笑啊搞笑啊什么的都无所谓，但是各位你们必然是一个组合，那既然是一个组合肯定有一定的基调，或者对自己组合有一定的定位。 对 啊，那你们的定位大概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就是时尚女团，所以定位就是时尚，然后我们会把时尚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音乐也就是一种时尚嘛。 嗯， 所以我们会把最近很流行的东西加到我们的音乐里面，就是比如我们那个最新的两首新歌《跳动的心》和《抱紧你》，然后就加入了说唱，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两首歌大家听完之后一定旋律在脑海中 满满都是旋律， 哇哦，就会耳目一新，同时呢也会这个让自己感觉到更多的这种冲击力哈。那确实你们可能把一些时尚的元素啊，我对这个时尚确实也很感兴趣，因为很少有组合说自己是时尚天团对，然后那这个时尚除了放在音乐里面，刚刚我听到两首风格也是不太一样，那个心比较走心一点，然后小清新同时很细腻，那个七彩丝路又非常的恢宏大气哈，然后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组合它不简单，因为它包容了很多的元素，刚刚又提到新歌里面又很有比如说说唱的一些部分，那这个现在我们因为马上就要到第一个时段的结束了，我们现在先不着急去唱，我们先聊一聊各位的这些时尚元素啊，让各位更加的了解你们三位。那这些时尚放在了音乐当中是加了一些音乐元素，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时尚的表现？ 对，我们觉得时尚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女孩子对自己来说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打扮呀衣着呀，就是要关注到时尚的信息，去把穿着跟打扮结合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就会很自信，所以女孩子一定要就尽量让自己变得更 美一点，然后自己看到自己变漂亮，心情也会好。就是不管从自己的化妆的妆容到穿着打扮，也到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女孩子还是要健康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的运动，因为运动会使你的皮肤有光芒啊，有光泽啊，会粉粉的的啊，然后也会让你的心情变好。每天运动超过40分钟的有氧运动，对，长跑啊，会让你的心情会变好，然后你会排毒，就是自己的状态也会变得很好。 怪不得从中那么瘦啊，那么能吃啊，人家运动呢，是不是？对，我们现在崇尚这种健康的美，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自己才能越来越好。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时尚可能放在生活态度上，还有哪些时尚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作品当中，还是什么样的其他的展现当中？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呢去搜索一些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时代的一些很流行的一些东西，希望能够放在我们的音乐、舞蹈啊，甚至是我们的 MV 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平常日常的穿着打扮和妆容。 我看到三位今天也是有设计的哈，就是虽然很简单，就是白色和红色然后进行搭配，而且好像也是我们这个组合红色的一个写照。对，那三位日常穿搭有什么样的就是自己小心得吗？谁最会穿搭？ 让我们畅畅吧，可爱的畅畅先说一下。 好的， 是因为我平常穿衣服我自己归为两类，就一类是运动一点的，我就会比较喜欢穿那个卫衣，但是我穿完衣我里面喜欢搭一件长一点的，比卫衣长一点的内搭小背心， 有过度 感，层次感，因为穿了显得太瘦的话就有点我不喜欢，所以就是 明白。 对，然后平常就是另一种穿，就是我喜欢衬衫之类的，就是不正经的衬衫， 明白。 对，里面我可以加个背心呀，或者就是黑背心白背心什么的，就是黑白真的很好搭，然后裤子就是牛仔裤，或者是最近很流行的阔腿裤。对， 明白。其中就说了很多个这种时尚元素了，而且刚刚说到不正经的那个衬衣哈，其实就很可能会有很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然后最近很流行 PVC 元素的那种小包包，透明的包包， 对， 就是 今年夏天， 对， 很凉爽， 还有鞋子都是就是很流行的。 OK， 哇，今天简直就是时尚大片儿哈。那其他两位有没有自己的喜好的穿搭？ 我因为是相对而言，我的身高是还可以，比较高，所以高个的女孩子的话，穿衣服的可以显得自己腿长的话，会选一些高腰款的，然后也可以长裙、中裙、短裙，其实都是可以驾驭的。所以高个子的女孩是对衣服来说相对挑的比较少一点。然后大家其实可以不用每次都要特别关注一些时尚流行的元素或者什么，如果是经常穿的衣服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基本款，就是白 T 啊，但是要料子稍微厚重一点的，厚重感的料子会显得版型比较直比较正，会衬得你的那个就是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格子的元素啊，牛仔的元素啊，就是这些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所以就经常可以准备一些。然后女孩子就是简单的衬衫，白色的，然后白 T， 夏天的短裤、牛仔短裤、牛仔短裙都是可以的。 说到了，也是说到一些时尚元素哈，就是除了那日常穿搭里面所必须的，还有像就是料子啊，它的这个质感也很重要。对， 质感很重要。 哇，我们今天真学到了呢，涵涵作为队长，你是不是有更有话说？ 对，其实这句话其实我很不想说，但也没办法了。就是作为矮个子的女生， 是我们涵涵性高，但个子却不高。 其实三位都很高，只不过就是相对可能有一个大概的对变化。 也就是本来我的个子不算矮，但是跟他们两个站一起之后啊，整个就心情都不好了呢。然后 关系 对，然后像我这种个子比较矮一点的女生的话，其实按理来说的话就应该挑高腰款，因为这样可以拉长腿的比例嘛，然后可以显得比较高。这样说起来虽然说有一点就是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但是确实是这样，矮个子女生就应该选择高腰的款式，然后呢样子也确实尽量选择简单大方的，因为这样的话才好去可以各种穿搭嘛，就搭配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就是像矮个子女生的话，在鞋的选择方面其实有小心机，就是可以选择那种松高鞋，或者是里面 面有 内增高， 对、哦、对，可以配一些那种就是比较青春活力、嗯、然后呢又有一点小心机的鞋，这样的可以拉长整个人的比例、嗯、 对， 天哪，果真是时尚天团啊。就是其实他们介绍的这些妙招其实并不远离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啊，就是那种时尚大牌的那种流行元素、嗯、而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 对， 而且还有一些比较隐藏的小心机的穿搭，各位你们 get 到了吗？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上半场上半时段的所有内容哈，我们下半时段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当然还有他们三位最新的歌曲，各位我们经过一段广告时间之后待会儿再见啦。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yeah,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 I said 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心跟你的 eyes， 你的香气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好了，这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北京时间的晚上20:31，欢迎各位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月月。那刚刚呢，我们上半时段啊是请来我们的 Cookie Girls 三位非常可爱的女生来跟大家亮相，同时呢演唱了他们两首很好听的但是风格迥异的歌曲呢。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让他们带来更加好听的新歌哦。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先安利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传统的方式就是 FM98.2AM927 啊，这样的一个频率，各位可以用声音的方式来感受音乐。当然了我们还有视频的方式，第一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赶快点进来一起来互动留言。当然了还有更加丰富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然后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哎，好了，刚刚我又说完了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之后呢，再次邀请我们的 Cookie Girl 三位非常棒的女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ookie Girls， 我是涵涵， 我是畅畅， 我是彤彤。 哇哦，啊，这次变得更加可爱了，而且我相信各位应该有所认同，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屏幕上面已经有朋友说了，说啊，他们好棒，好爱他们哦，然后还有说我想听他们唱歌啊，那下半时段就满足各位，因为他们今天 真的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最近有发新的专辑，同时有新歌叫做《跳动的心》，对不对？ 对。 哎，那现在啊，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3、2、1，马上开始我们的新歌放送时间啊！准备好了吗？我非常自信啊！那各位，开始吧。 我想要唱给你听，阳光好，满天繁星，让整个空气凝固，气氛变安静。像一个跳动的心，醒着明媚的眼睛，遇到你不在乎花光运气。我想要唱给你听，阳光好，满天繁星，让整个空气凝固，气氛变安静。像一个跳动的心，醒着明媚的眼睛，遇到你不在乎花光运气。 别人的微笑已经让我感觉微醺，只有你才能够让我倒出真心。你是像山峰被我仰望，想为你颁发爱的奖状。喜欢你在耳边轻轻叫我 baby， 喜欢你这脚抱你吻你，喜欢你带我去各种 party， 喜欢在下雨天把我抱在怀里。 I love you honey， 爱上你没理由，想带你在我世界随意游走，也许在我心里被你给占据以后，我只想安安静静尽情享受、 时间不能超过十天，在这期间每天都不停思念，能掉进深渊，想你的身边，有你的世界才会有春天。喜欢的每天早上做好的早餐， 耶耶耶， 喜欢的散步是从来不转弯， 耶耶耶， 像食物一样每天必备， 哦哦哦， 没有你根本不能按时入睡。 My baby baby， 我想要唱给你听，阳光好，满天繁星，让整个空气凝固，气氛变安静。像一个跳动的心，醒着明媚的眼睛，遇到你不在乎花光运气。哦哦，我想要唱给你听，阳光好，满天繁星，让整个空气凝固，气氛变安静。像一个跳动的心。 谢谢。 I should let you show she want me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ght all day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双手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 哇哦，非常好听的一首，也是来自我们 Cookie Girls 一首新歌啊，叫做跳动的心。诶，这次这个新歌刚刚说到里面有一个时尚元素，就是嘻哈的元素，也就是说唱元素，是不是？ 对。 而且刚刚我看到了我们的畅畅同学啊，之前一直都相对保持沉默，而这次爆发出了自己的小能量，是不是？ 是的。 而且他的眼神很酷，就是我觉得彤彤是甜甜，然后那边就是又甜然后变化比较多一点的，然后我们 的唱唱就是真的很酷。 有没有很被撩到？ 就是另外的一种被撩。对对对，刚刚就是我发现凡是这首歌甜度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说唱，然后就是让大家再次的再回归到这首歌的内容当中来啊。 嗯， 非常棒。那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发出的？ 这首歌就是近期才上线的，就是在各大音乐平台，对，在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搜索得到。 这是我们首唱呢， 对， 这里是首唱， 好荣幸啊，好荣幸，好荣幸啊！那这次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刚刚还有网友说确认过声音啊，这不是眼神了，说确认过声音，最爱的是你们啊，网友也很有才，又比心了，天哪！我觉得我在这儿就是要不我给大家当那个就是糖太多了之后用什么来这个中和。我已经中和不了他们了，真的高糖今天就是好啦。那今天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他们的最新的一首歌曲，说了会有一些时尚元素。那平时你们三位在这个定位包括这些作品当中还是有没有自己的偏向呢？ 其实我们三个就是在每一首歌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分工，就像可能有的负责和音部分，有的负责 rap 部分，有的负责高音部分，主音部分，其实每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适合的声音，所以说我们三个人其实就是在每一首歌里面都会有主音的部分，也会有和音的部分，还会有 rap 的部分。比如说这次两首新歌，我们的唱唱就是 rap 担当，所以就是像这种酷帅的这种元素啊，他会使用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像之前的歌我都是负责唱的部分， 主音部分 、然后这次这两首新歌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正式的尝试说唱。 对 对，然后 对自己的满意度高吗？就是感觉十分是满分的话给自己打多少分？就是第一次的尝试酷帅的部分， 酷帅的部分。 其实唱唱也是很紧张 害羞了。对，刚刚特别敢去表达自己，然后突然一问到给自己打分的时候， 姐姐你觉得几分呢？ 我觉得十分满分至少要打100分，好不好？ 哇， 有料， 接受到了心，天哪，真的好甜啊。那曲风方面我觉得各位好像就是很多元化，有没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定位？ 对， 还是没有。 我们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尝试跟突破自己吧，就是想做更多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想去尝试一下，希望就是能够吸引到大家的耳朵。 对，就是抓住耳朵， 把大家的耳朵叫醒，是不是？ 对 啊。那其实刚刚说到的一首歌是刚发出的，叫做跳动的心，是不是还有一首歌也是新发出的？ 对对对对对，叫 抱紧你。 抱紧你，哇，这个除了撒糖之外啊，高甜度之外，还要抓紧力气啊，抱紧你。当然了，我们先缓解一下，先不听这首歌，我们先听下面一首叫迟到物语。是不是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对，这首歌其实刚好挺应景的，因为最近也是毕业季 、 这首歌是我们为毕业季打造的。 天 哪， 我今天刚刚参加完自己人生当中的毕业典礼， 我们的月月都毕业了。 对，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赶快我也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好了啊，送给所有的毕业季当中的即将迎来人生当中美好新的起点的各位，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下面一首歌一起来听啦。 每天都胡思乱想，走在经过操场的路上，你靠在图书馆的墙上，微笑挂在脸上，上课钟声还在乱响，来不及看你的脸庞，我经过你的身旁就走错了方向，叮叮当当钟声在响，小心地走进了课堂，哦，叮叮当当心里在想，决定要对视你的目光，你就像这阳光照进了我的胸膛，就像是有一双可以翱翔的翅膀，心里都是你的光芒。 珍惜身边的同学，还有珍惜身边的友情爱情，希望大家都能够毕业之后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看着老师进入课堂，向着门外你在站岗，又一次为我迟到，心中有些彷徨，伸手伸他在乱想，是书桌走出课堂，一张相邻的目光是没有方向，停停等等装修在想这新的走出了课堂，停停等等心里在想决定要的是你的目光， 你就像这阳光照进了我的胸膛，就像 就像是有一双可以翱翔的翅膀， 我在听你在唱，像是温暖的阳光，怎么我心里都是你，怎么心里都是你的光芒，哇哦啊哇 我现在都特别不想打扰这种特别甜的气氛啊！念一下各位网友的这个留言，然后是嘻嘻嘻嘻嘻嘻那说好甜呐、啊，然后小新同学说啊，听完之后有一种感觉，像是一颗海草在心中摇摆啊！我对你的解读是不是 OK？ 对，因为他写的很写意派，对对对、嗯，但是确实仔细体会一下是这样的。然后同时啊、然后傲月先生的猫说好听，很多人都在打 call 啊，真的很棒，而且确实很甜。 谢谢， 你看吧，我说甜，他们又要加糖度了。好了，戴上眼镜继续来啊。好，那刚刚这首歌是叫做《迟到物语》。 对， 其实说就是三位一开始说的是要珍惜身边的友谊呀、啊、友情什么的，后来又说呢，是跟可能毕业呀、一些离别相关的。但是真的，这是我今天一天以来，因为今天最近全部都是毕业的气氛，可能会有一些伤感。然后，但是呢，今天这首歌确实又带来一些很暖的元素在心中，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 我的梦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 这次除了刚刚说到的跳动的心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抱紧你。 对， 这首歌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自己的感悟吗？ 对，这首歌其实就是甜， 对， 然后甜就是恋爱的感觉， 就是恋爱的感觉， 就这样抓着你不让你走掉。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要抓住身边爱的人，不让他们从身边走掉，然后永远留住他们。对， 所以各位真的就是三位组合起来就是高甜度是吗？ 自己这样看， 就不管是比心啊，然后还是他们，就是我看他们在演唱的时候，还有一些自己设计的一些动作。哎，这是你们就是专辑或 MV 当中的动作吗？ 其实有一些是，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现场就是 啊freestyle 的这种。 对对对， 而且刚刚特别可爱，好像有一翅膀的，而且中间唱唱是不做的，就依然是很 是天使 很酷帅。哦，你是天使本尊是吧？本天， 我们刚中间的天使。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就是我们的涵涵还有彤彤。两个人就是分别单出来一张翅膀，然后特别的可爱啊，就是三个人的默契程度也由此展现出来了。那你们是不是平时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自己这个舞蹈的部分？ 会有会有，因为我们三个其实在舞蹈编排上面也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唱词，然后会有一些自己的动作啊，每个适合每个人，比如说像唱唱就比较帅气一点动作，然后彤彤呢因为他是舞蹈担当，所以他的动作会比我们高 难度一点， 对，然后像我就是因为舞蹈不如他们，所以他们会给我编的比较适合我的动作， 因为涵涵是美的担当， 可爱一点， 对，所以我每次编舞的时候就要把它美美的表现出来， 展现一下， 哎， 对对， 嗯，都顾及到 啊，你 太瘦了，这个就不要 可爱担当， 你看吧，真的非常可爱，三位，我特别喜欢你们这种感觉，而且很敢去说，而且我特别期待在下一次，因为这次可能就是准备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充分，但是下一次当中，希望各位可以带着你们的舞蹈来，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演播室抠像的部分啊，所以说到时候各位可以在现场来展示你们的舞蹈，因为我突然发现哇，这个舞蹈也很精彩，即便是 freestyle 的也是非常棒的哈。那刚刚说到这个抱紧你，感受到了这种力量了吗？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新的歌曲，叫做《抱紧你》。好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耶 ！Baby， 让我抓住你的手，我想要的所有你都有，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跳，陪你笑，只想抱紧你，不让你走掉。Baby， 让我抓住你的手，我想要的所有你都有，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跳，陪你笑，只想抱紧你，不让你走掉。从沙滩边走，走到海里面游，游夕阳的此刻特别美妙。靠在你胸口是最好的享受，只有你能够做我解药。 爱睡在心里，心里早就已经决定，想要把一切全部都交给你。其他话不停不停，再教你任性任性，我知道你从来都不会生气。 其他人想向你靠近，可你却对我有反应。你对我保持相信，不会让你感觉伤心。 你知道，在这个暧昧的时代，我需要给你更多更多的爱。趁现在，生活多点色彩，只因为一切有了你的存在。 Baby， 让我抓紧你的手，我想要的所有你都有。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跳，陪你笑，只想抱紧你，不让你走掉。Baby， 让我抓紧你的手，我想要的所有你都有。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跳，陪你笑，只想抱紧你，不让你走掉。去沙滩边走，走到海里面游，游夕阳的此刻特别美妙。在你胸口是最好的享受，只有你能够做我解药。 在相同的世界有两个不同的心，不同的故事我只想要说给你听。想要在冬天为你织一条最暖的围巾，在人群中一眼也能认出你的背影。陪我出门走走，去小镇喝点红酒，把你带回家介绍给我的亲朋好友。你不要觉得害羞，把手背揣进裤兜，喜欢你傻傻的笑，从你时候就像英雄。 最后亲吻我额头，想永远都把你占有，习惯你总为我点头，只有你能把我拯救。 Baby， 让我抓住你的手，我想要的所有你都有。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跳，陪你笑，就这样抱紧你，不让你走掉。 Baby， 让我抓住你的手，我想要的所有你都有。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跳，陪你笑，就这样抱紧你，不让你走掉。 Baby， 让我抓住你的手，我想要的所有你都有。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跳，陪你笑，就这样抱紧你，不让你走掉。 Baby， 让我抓住你的手，我想要的所有你都有。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跳，陪你笑，就这样抱紧你，不让你走掉。 耶，谢谢。 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 好，非常甜啊，又是高甜的一首歌曲，叫做抱紧你。你们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啊被紧握的感觉了吗？我已经很激动了，把我们的麦都碰到了。那对，确实非常好听，而且里面一些旋律非常洗脑，什么什么陪你哭陪你笑陪你闹闹，对对对，非常好听，对对对，非常好听。而且呢，我相信我们的朋友啊现在真的非常期待了。刚刚还有小新同学说要求舞蹈啊，小新同学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一次等三位再来的时候一定为各位送上他们最新的舞蹈，同时也欢迎各位多多的关注我们 Cookie Girls 他们的一些动态以及行动哈。那其实现在说实话，我开场的时候就说现在很多很多女团呀男团呀太多了，那三位呢又是就是比较的小女生，然后甜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再加一些比较时尚的元素，确实也是与众不同的。那你们在出道到现在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压力呢？要走心了， 压力真的还挺大的，因为确实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可能会面临就是专业上的或者是一些自己就是在自己不足方面的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就是难过压抑不开心真的会有，因为就是组合嘛，肯定就是一定要就是大家都能够在就是旗鼓相当的时候才是大家最好的状态，所以就是当我有强项我有弱项的时候，就是会有那个心理的落差感，就比如说像彤彤她的舞蹈特别好，然后我的舞蹈就相对弱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见彤彤唱唱就是他们会跳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然后我做不到的时候，那种心理落差其实会有，就像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唱歌方面，然后我可能能唱一点点比较高一点的音，但是彤彤在唱歌方面稍微弱一点，所以她在看到就是唱歌方面落差，她的心也会有，所以我们三个经常会有一些磨合，然后再加上这次我们的新歌唱唱这次的 rap， 它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韵律啊，或者是有一些唱词啊，他可能会觉得啊我真的能唱好吗，所以他就会要特别下苦功去看一些其他的一些前辈啊，或者是一些他对要学习嘛，所以他的在这个方面的压力就会比我们大一点，所以就是在我们三个这次出的新歌新的 MV 真的是我们三个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不同的这次我们不同的风格，因为我们唱唱这次真的为了这次的 rap 下了很大的苦功的。 嗯，我也感受到了，而且特别有爱。那三位就是有没有独门秘诀，怎么样去化解对方的可能就是紧张的心态？因为这真的太正常了。有没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办法、小秘诀之类的？就是三位在相处的时候，怎么样去化解彼此的一些紧张啊，或者是忧虑啊什么的？ 嗯，其实我们三个就是互相化解，就是我们跟其他的可能组合或者是其他有不同，就可能大家其他的会说啊没事的可以的你加油，但我们三个是啊、哦、怎么办我好紧张，然后另一个会说我也好紧张，对，但是我们这样闹了闹，然后就说哎没事就马上就过了嘛，就是我们就是唱完我们就可以休息啊什么，然后就是我们先会互相就是一起紧张一下，然后再互相打闹一下，这样一下其实反而会没有那么紧张了， 一般都是互怼怼着 对互怼，就说有什么可紧张的， 对， 果真是我们的风格。 对，我们就故意，我们就每次就会故意就是这样去缓解一下对方的紧张感。 而且每次为了放松，我们就日常开嗓就嘿， 对， 然后先吼一吼。大家就放松多了。 哇哦，看来真的是太有爱了哈！因为时间有限，其实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歌曲以及展示，但是实在是来不及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遗憾的话，肯定也不算是一个成功的节目哈。所以说呢，下一次再次的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的同时，再加上你们的舞蹈哦。那最后给三位一个时间来宣传或者是介绍一下你们最新的歌曲，让大家多多关注你们，好不好？ 好的。首先呢就是要在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先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ookie Girls。对，我是涵涵。 我是畅畅。 我是彤彤。 我们最新的新歌跳动的心和抱紧 你。 对，音乐已经正式上线了， MV 呢也会就是近期陆续上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 Cookie Girls, 然后微博也可以搜索我们 Cookie Girls 工作室，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日常的动态，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对。 然后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你们的新歌和 好不好？ 嗯嗯， 跳动的心呢，这首歌它就是比较 一首 disco， 对，复古 disco 舞曲， 对，所以就大家看到我们到时候 MV 上线的一些舞蹈，大家可能会就是抑制不住的想跟 我们 一起跳 起来，对， 因为动作很简单，但是呢，真的是很复古、很流行的一种感觉。嗯、然后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关注到现在好像各大音乐平台都有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搜索一下。 我想要唱给你听，阳光后满天繁星。 对，希望大家记住我们这个旋律。然后抱紧你呢，真的是一首很甜很甜 活泼的歌， 真的是很甜的一首歌，因为它就是讲，感觉就像在讲述一对热恋中的对 情侣， 对对对， 甜蜜蜜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互相告白的感觉， 想要表白就用这首歌， 表白神曲啊，各位。 对， 对，然后这首歌的不管是曲风啊，还是说我们的 MV 啊，都是我们去到海边然后拍摄的，特别的虽然说大家也能看到，我们都黑成这样了。对对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这首歌呢，现在已经在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搜索到 MV， 马上也会上线，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嗯，好嘞，再次感谢三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关注他们的最新的作品。跳动的心以及抱紧你哈，同时也希望各位多多的准时准点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月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课。